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江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陆下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关于推进县级文化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制度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建立起上下联通、服务优质、有效覆盖的县级文化馆以及图书馆总分馆制。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计划目前印发，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建立100个以上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基地。17日，青岛市中小学校园管理办法发布，明确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有适当的惩戒权利。17日，北京交管部门紧急叫停共享电动车共50辆。北京交管部门强调，由于不符合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上牌标准，属违法上路行驶，存在安全隐患。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陈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人新大街203号，电话15832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先聊先扯。首先要扯的是关于美国啊，那边呢，特朗普的白宫，很多人美国人啊都在纠结，哇，你那边正在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压力好大的。但是呢，刚刚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很开心，一点压力都没有。他呢，在1月20号离任之后哈，一直跟妻子米歇尔在跟一个亿万富豪叫布兰森，在海边度假。那这个亿万富豪是维珍集团的创始人，叫理查德·布兰森。那最近奥巴马在他的私人岛屿叫维尔金群岛某一个私人岛屿里头哈，在学习怎么样叫风筝冲浪。那最近呢，布兰森这个亿万富豪也是奥巴马的朋友，在自己的博文上是贴出了奥巴马在他所属的这个岛屿上玩这个风筝冲浪的照片还有视频，然后上面写了一段文字哈。布兰森说，奥巴马告诉我，在任期间保安人员不让我冲浪，所以他抓住了这次在海边的好机会，学习如何风筝冲浪。首先科普一下什么叫做风筝冲浪哈。这个项目呢，其实就是一个人双脚要绑在一个冲浪板上，然后在海里头借助这个风力，用一个类似于降落伞的大风筝哈，双手抓着这个风筝沿下来的一个物体，然后呢从海面上被这个风筝拉起来。有的时候这个项目真的是很惊险，时速最高可以到达50多公里，然后这个时候人就可以像鸟一样在天空当中飞翔，真的是很好玩很刺激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刚刚还看了一下奥巴马玩这个风筝冲浪的视频里头，给你形容一下啊，奥巴马满脸笑容，那一口大白牙呀，手臂上的肌肉，你知道因为是玩冲浪嘛，基本上就穿个救生衣，手臂上的肌肉那是杠杠的呀，活力四射的样子，感觉好像在说 Trump

雷人秀在大冬天要跟你分享的一个信息是关于空调的。这是平时夏天的时候哈、啊，如果在房子里待着会热的话，我们都会开空调。但是有一个亚洲建筑公司叫 T3， 他们呢专门研究出了一种回归本源的生物气候建筑。这种建筑不需要空调就可以让屋子很舒服很凉爽，它利用的是本地的地形气候植被，以及处理一些建筑的朝向，就可以让建筑内部的温度比室外最起码要低22摄氏度。是不是很厉害？但是呢，说这种神奇的大楼没有空调也很凉爽哈、啊。听到这种研究成果之后，什么？你们没有空调也很凉爽？我会很不爽的。董明珠说。最近有没有对诗歌很感兴趣？不是帅帅的大诗歌啊，而是诗词歌赋的那个诗歌。就是最近有一个特别热播的节目叫《中国诗词大会》，重新点燃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古诗词的兴趣。那这个诗词大会第二季是精彩落幕了。冠军是来自于上海的一个16岁的高中生，他的名字叫武艺书。很厉害的一个小姑娘，她对有这个导演称赞她说，武艺书这个小姑娘啊，对于古诗词的喜爱，那种一门心思的喜爱，让她就一看到古诗词就很开心那种。那另外呢，也有这个专家赞扬她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不管她是晋级了呢还是失分了，她都会宠辱不惊的这种心态也很厉害。那评委们估算哈，说武艺书这个16岁的小姑娘至少肚子里面存了有2000多首中国古诗词。当然目前这个综艺节目叫中国诗词大会呢，已经在网络上火了，成了目前电视节目当中收视率最高的一档节目之一，也是激发了广大民众啊，我们对于中国诗词的等一些文学经典的兴趣。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学好诗词歌赋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有人就说了，可以让你在很多时候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可以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不是说当你伤心的时候，你可以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不是说哇塞我好痛哦。当你看到帅哥的时候，你可以说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啊，而不是说我去太帅了。当你看到美女的时候，你可以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而不是说哇这女的好辣呀。看出来区别了吗？当你遇到渣男的时候，你可以说哎，遇人不熟，识人不善，而不是说瞎了老娘的狗眼呐。还有啊，当你向一个人表达爱意的时候，如果你懂诗词歌赋的话，你可以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而不是说我好喜欢你哟。当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一宵的人憔悴，一代渐宽终不悔哈，而不是说哎呀我想死你了。当你失恋的时候，你可以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呐，而不是说香菇难受，香菇难受。新婚之夜的时候，如果你懂诗词歌赋的话，你可以说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明，而不是说所以你看懂得中国古诗词歌赋是多么的重要啊。 不了开始的甜蜜，却怕想起未来的荆棘，他是为人做的听你哭泣，直到下次又不小心忘记，你解释着孤寂和无力，他却相信那只是情绪，让埋怨都变得没有意义，你想留住的是什么东西？离开爱过的人和回忆，这难不挣扎不痛心，但是一个最难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让懂你的人爱你，从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爱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了解缺少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别舍不得过去只为了可惜。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栖息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一，农历正月2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度。廊坊晴转多云，6度到-3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6度到-2度。近邻天津晴转多云，5度到-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水果去了皮之后，如果不马上吃完，过一段时间空气会对水果起到氧化作用，使它的表面变成浅棕色，你可能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苹果，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吧。把削皮的水果浸泡在凉开水当中，就可以防止氧化，而且保持原有的色泽，而且还可以使水果清脆香甜。下次记得试试看，把已经削皮的水果在凉开水当中泡起来。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的狂野，体会孤独失落，完美生命是你，完美生命。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释放自己， 这就是最新的韦氏词典哈，他们收录了上千个网络新词。你要知道，韦氏词典从2014年来，这一次是第一次更新他们的词汇表。那韦氏词典也是发出了声明哈，说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会更改，会加入这么多新词呢？因为一方面这些新词有的来自于科学用语，有的来自于网络用语哈，还有生活用语。那被收录原因在于这些用语在英语的语言当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比如说像刷剧呀，像 ghost 有鬼的意思哈，但是最新的用法呢是就是形容说跟约会的对象切断联系，这种行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人间蒸发就叫 ghost 变成鬼。还有一些比如说 facepalm 就是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因为尴尬嘛。还有就是 photobomb， 就是把你的 photo 照片，有人把你的照片进行更改然后放到微信群当中啊，这种行为叫做 photobomb， 照片轰炸。还有一种特别经常用到的叫做 humble brag， 就是谦虚的自夸，这是极具考验技巧的，其实说白了就是自黑。这就是 humble brag， 自黑，非常考验你技巧的一种自夸的形式，夸人的形式哈。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关于黑这件事情，我们大家的心态都要放平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如果下次啊我再黑你的话，我那是在谦虚的夸你。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比如说微信公众平台三米留言说，如果我回到17岁，我要欺负死那帮傻孩子。小月留言说，如果回到17岁，我要参加高考。菲尔留言说，我如果回到17岁，我要不染头发，不穿奇装异服，不顶撞父母，不乱花钱。甘鹏留言说，如果回到17岁，我要好好跟父母说话。哎呀，这帮孩子呀，包括小月、菲尔和甘鹏啊，三米要欺负你喽。欺负死这帮傻孩子！我这是夸你们的，知道吧 ？Humble brag。好，感谢你收听这一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这样的新的情人是我爱的，突然间到我心中翻着筋斗，过来抱抱，嘿，你今天快不快乐？三个不怕瞧你可以碰到谁呢？幸福的云霄飞车有你陪我，孤单的困难时刻非你不可。你的眼神乖巧，你的好他们学不了。Oh, 紧，我要抱着你，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为了你，我也不能懂，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 收听雷人秀。

全世界大悠长，两个人刚好。请你乱出招，情歌总在耳边绕，永远哭，永远傻傻的微笑。哦哦，想很多，谁不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悠长，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 冒号留言说，回到十七岁，我一定要做一件让自己终身难忘的事情。我这小半辈子太平淡了。所以你要在十七岁的时候成家吗？会让你一辈子难忘的。 Thank you.